城寨在清朝覆亡之后就是一个没有皇冠的地方，但是它有自发的秩序。我是游师傅，你看的是城寨。 回来了， 好，回来 好，先招呼一下听众先。必定有个必到的，你估计是这靓这靓，他就是立不小心那个就是那个頭像啦，咁啊 ，Alex Chan 咧，佢就話山仔而家仲有嘅，佢哋話你記唔記得袋鼠仔 T 恤喎？ 記得記得啦 ，Kickers 鞋啊 ，Kickers 我覺得係誒咪翻落鞋定 Kickers？Kickers 下低好似嗰、那個好多好多嗰啲嘅好厚嘅，總之好襟著嘅。 我哋唔係 Kickers 噶，我哋嗰陣時係咩啊？ 巴黎咯， 巴黎唔係啊， 巴黎 搭帶噶， 搭帶 T 字帶嘅搭帶噶。我中一嗰陣時係。 唔係 Kickers， 呢 Kickers 唔係 Kickers 綁誒綁綁帶。 Kickers 係之後噶啦，一 boot 嚟噶嘛 ，Kickers 係、 哦、 短 boot 嚟噶嘛係。 你講嗰個就係咪Adidas？ 唔係 ，Bobby 鞋。 啊 Bob， 哦你講 我記得啦，記得啦， 記唔記得？ 個頭圓噶嘛， 係個頭圓搭袋嘅，唔係 Bobby 鞋。 Bobby 鞋 有冇印象啊？ 有印象你咁。 哦，你都有著過。 記得啊，我媽要著咯，我老母嗰啲 Bobby 鞋。記得啦，嗱、哦、有個叫 Mia Valley 啦，佢轉咗頭像啦，睇下今次邊個先，唔係謝拉特喎，睇下認下呢個咩球星先呢、這、一個 Mia Valley 佢喺度啦， 好似都係球星嚟㗎，係 咩？ 好似係謝拉特嚟㗎。 咁我哋將吹雞相咁就唔知道你點解擺咗我喺個聖誕樹頂嗰度啦，係咪發光咧？ 唔係喎，我冇啊，係咁掩咁樣擺上去，改擺落去㗎 啦。打招呼先，嗱有個阿 Candy Tom 啦，佢話平安夜做節目辛苦你哋啦，咁啊秋月順然啦，佢話。同埋呢個嘅 Ken Ken Kwang 啊，仲有個叫毛樹根喎、啊，佢話記得當年訪問，佢話訪問光藝啊，佢話奸人係唔係會覺得自己奸？點會做完衰嘢會擠埋落埋方文芝咧？ 即係佢講緊而家無線 嗰啲劇、 啊，但係使唔使你睇翻大時代啊？光藝已經冇嗰種擠眉弄眼啦，你睇佢大時代，即係咁佢有陣時咁嗰種佢嗰種、其實佢演關西大少最好嘅。 我想佢是那種人， 他根本就是那種人，他即是有那種氣度的，他做大時代的大鱷是不是、嗯、他陳咩我忘記了，但是他沒話講啦，如果講講講那個還有沒有第一句講留言 差不多了講完 了，還有一位聽眾叫做、Carmen Kong 的話，我們三個把聲音很吵， 喂我搞定剛剛 搞定了 好拆啊， 好拆好吵 好吵，那我在想了，其實講剛才講娛樂圈，我想啊啊！如果啊，而家洗版你話啊，黃沾 黃沾個聖誕歌啊嘛， 啊咩慈祥棒歌聖誕， 仲有咩誒？鄧小平 is coming to town。 你估下佢如果在世， 嗰啲呢個係一個係1989年， 89年 係啊，係 咯， 啱啱過 八九年嘅聖誕歌嚟㗎，係。 誒嗰陣時阿夏兆星，心邊都唱啲啊 搖滾紅歌。 夏兆星唔係嗰陣時跟阿司徒華去美加民主歌聲獻中華㗎， 而家唔知獻咗咩。 而家為佢啲民建聯做紅歌啦，之前咪。 啊！ 搖滾紅歌嘛，之前 就其實劉黃沾就好快都轉咗態噶啦，其實，所以大家唔好以為諗住以前啲藝人就唔轉態， 即係嗰一刻。 其實以前我都想探討呢樣嘢。 係啦，以前啲藝人咧，其中就最借呢件叫做華東水災啊， 嗯， 就大家就用強水洗底啦， 嗯， 係啊，就用華東水災，我唔記得咗係92年、93年， 六億啊嘛，捐咗香港， 係啦， 哇， 咁就全部就洗底啦，就唯一一個亦都係冇翻過大陸揾人仔鄧麗君。 嗯， 咁多年都系支持民運，亦都冇翻過大陸。你因為鄧麗君幾紅？ 小鄧啊嘛。 話嗰陣時聽有啲人話嗰陣時請佢用當年啦，用200萬請佢啊嘛。 喂，嗰陣時200萬， 哇！ 買喺赤柱買 house 噶啦。 啊，絕對係，佢絕對喺赤柱買 house， 咁佢都唔去。咁其實呢啲就係尊重。 嗯， 因為嗰陣時其實你諗翻轉頭咧，即係真正令到中國走出呢、這個即係共產嗰種嘅一元思維。 嗯、 其实不是什么摇滚英雄崔健啊，乜都是假，其实邓丽君就是美美之音，可以唱出这些爱情啊小调 啊回去人性的音乐、啊嗯、而不是那些红歌。 哇，我前嗰排又在 Facebook 见到个 黎 克 信。啊麦唱红歌是吧，哪个 黎克信。訪華嗰陣時啊，播啲紅歌俾佢睇啊！哇，我見到咧， 佢咪拍手掌咧，忍住， 即係嗰啲人走出嚟，突咁樣咧。咁、嗯、我見到佢啲芭蕾舞底係好嘅，呢班人係 都好，但係梁子君咁 啊，走出嚟咁跳咁樣，跟住攞住支槍走出嚟咁，最撈尾咁樣，支槍下面綁完紅繩、紅巾噶嘛。 我喺珠江戲院睇嘅。紅色梁子君 係嘛？ 係啊， 咁樣攞出嚟，跟住話 嗰啲騰飛動作都好整齊㗎。 係， 但係就全國淨係睇一台戲咯，就係、是、紅色梁子君咯。 即係都其實幾恐怖喎！一言堂咁，你變咗你 咪北韓一樣。 哦， 係啊，北韓呢個所謂嘅北韓 Wonder Girl 都係咁嘅啫嘛。 牡丹風樂團嗬， 都係嗰啲嘢嚟㗎。 喂，做乜拉隊啊？你估嘅？ 啊？ 點樣拉隊嘅？ 好似話 真係話輕彈咩？ 唔係輕彈，好似話阿習近平唔 去， 甚 至再次一級都唔見， 李克勤都唔去，跟住連張德江都唔去。 哎呦， 咁啊出事啦！ 唔對等啊嘛，嗰個表演嗰個。 咁大佬嗰個係人哋阿頭條女嚟㗎嘛，叫做阿嫂啊。袁松月就是呢個北韓少時的隊長，其實就是阿金正恩，即係 開山老祖，俾一封利是佢。 係啊，阿嫂嚟噶嘛，大佬啊， 阿嫂 嚟到表演俾你睇啊，大佬啊，你都起碼出件老二啊，你整白紙線紅棍乜都唔嚟，整個咁嘅四狗仔坐 四狗仔啊，我鹹碟嗰個古惑仔啊！ 唔系啊，整个咁样嘅包皮，连阿山鸡啊、浩南哥都唔到， 大佬边有人嚟啊？咪 先，人哋出到阿嫂嚟听得听嚟， 咪就系咯， 你都唔明啊！金正恩嗰个痛苦，即系佢将最好件宝剑俾你啦， 哇！嗰件嘢都几重口味， 而 家仲有味啊！我谂以前都得得杯落， 得得杯落，同埋人哋都系嗰啲嘅，其实同中国一样噶，中国就系嚟自解放军民工团。包括習近平太太都是咯， 系 以前阿老 毛 老毛最中意噶啦， 好多 張玉鳳啊，嗰啲全部都是解放軍。 喂，居民話老毛嗰啲咧，好多俾佢跳咗去之後咧，人間蒸發喎，係咪？我睇野史啊，我只係想問一下啫。 其實我不知佢咩原因啦，我估亦都唔係話有心想蒸發咗佢哋，但係老毛有幾樣嘢係我諗係 personal hygiene 嘅問題。 第一佢病 啊嘛，唔係因為第一佢唔刷牙嘅，呢個係事實。你睇毛澤東醫生嘅回憶錄已經講得好清楚。 係 係啦，第二咧就係佢即係唔沖涼嘅。 哇，咁似袁世凱嘅， 係啊，唔 爭唔食燒鵝咗佢， 唔沖涼嘅。咁你諗下，你同佢上完床嘅話，想唔人間蒸發都幾難。我諗，就算唔係有心，都自己可能會死嘅可能。 同埋佢敢唔敢搭飛機啊？佢敢個老毛敢搭飛機？ 老毛 敢，我唔記得咗邊個唔敢搭飛機，新聞處長都唔搭。講翻呢度啦，喂，以前你嗰個有冇？王安呢啲人咧， 以前有冇王安啊？ 系啊， 崔健叫咧， 唔系崔健嗰阵时都唔系嘅，崔健嗰阵时都叫做吓，未嗰、那个意识形态未足咁。 未嗱，以前督灰就少嘅，最多就好似阿罗德成，即系阿黄沾作完呢个慈祥饭过圣诞之后就埋咗罗德成堆啦，咁、就去咗新广盟嗰边，咁就转咗台嘅啦。其实咁、但系咧，佢哋都唔会走去督阿夏绍星啊、罗大佑啊。梅艷芳都其跟阿華叔去過美加籌款嘅，民主歌聲獻中華，咁就唔會督其他人嘅，即係我行我揾食路， 你咪 係啦，你又你自己搞民運 咯， 係啦，就咁嘅啫，就唔會好似而家就係用通過督人背脊 嚟提升自己， 嚟提升自己個地位， 即係講人壞話嚟嚇攞分， 即係是非做人情，佢其實唔係添啊！而家甚至係我諗係官方有意識去鼓勵呢啲人督灰啊。 但成日讲个官方，你知噶啦，上高咩叫官方先？我成日都好多怀疑嘅，究竟你讲 嘅？但佢唔需要嘅，佢唔需要有个叫做宣传部长出嚟去承认我揾陈振森督灰，或者我揾王安督灰咁样。其实最重要系咩咧？佢制造一个氛围， 大家去督佢咯。 而制造一个氛围之后咧，下边啊，譬如林夕最近呢单嘢咧， 系 其实佢未必系中宣部或者共青团嗰边落指令要广西大学取消嗰个林夕嘅活动嘅，但系佢见到觉得敏感，佢哋自己自律啊，你明唔明啊？掹 翻落嚟啊！ 所以变咗就系形成一种咁样嘅一种白色恐怖嘅氛围。佢唔使真系唔使话有个官落个文件唔准边个黑名单有 A B C D E， 我觉得冇嘅。呢份黑名单最大镬系咩咧？系流动嘅。 不停啲， 而系制造一种咁嘅恐惧嘅氛围。咁你班友咪自然就即系跟随呢个主旋律跳舞咯。系啊，要敬礼咪敬礼咯，要跪低咪跪低咯。 我喺度谂咧，嗱又假设啦，阿家驹未死啊，佢仲会唔会唱大地啊？或者达明而家仲敢唔敢唱啦？黄耀明敢唱啦，刘以达你敢唔敢唱？天文 嗱，我就咁睇嘅，喺我哋八十年代即系香港。樂隊興起嗰時咧，我覺得達明一派同呢個 Beyond 係有分別嘅。 係 我覺得達明一派好政治性嘅，亦都係好貼近個嗰個社會脈搏嘅。譬如你講移民，今天應該很高興講聖誕節嗰首歌。 喂，我幾 咩 即係聽到喊 啊！ 開到 係啊！你佢一開始 因為啲同學，我哋嗰啲同學移民啊嘛。 咩？佢好似嘅咩咩國泰航空 係啊， 乜乜航空咩？ 廣播啊， 係廣播。 等入登機廣播啊！ 跟住最音樂咩？跟住唔係啊！即音樂啦，跟住再 long 尾唱首歌啦。國泰航空公司 CX360 號 係啊，國語嘅廣播嚟㗎， 好有心思嘅。嗰陣時我哋聽落去真係哇，好前衞。 你講廢青啦，溜冰滾軸啦。即系你有份啦，我谂啊，踩 roller 嗰啲啦， 我有份做过 video 添， 系咩？ 系啊， 但系我觉得 Beyond 系家驹过身之后先上神台嘅， 嗯， 佢哋创作嗰啲歌咧就系万能 key 嚟嘅， 有少似咩咧？ 有少少似嗰啲 BGS 啊， 陈百祥叫 外 国 BGS 啊嗰啲啦， 嗱 ，Beatles 或者似阿 Lam 啊嗰啲咯，我觉得即系好励志啊。好正面向啊，正能量啊嗰啲。 大地长城都唔系，摆明系讲嘅共产党噶噃。 個別劉卓輝嗰啲就係、是，但你好多其他嘅，就算你海闊天空咧，世界萬能 key 嚟嘅。你同大明一派嗰啲咁針對性嘅係好唔同嘅，其實天文啊嗰啲咪好針對性。 天文根本就係 十個救火的少年咪好針對性咯。 做啊做啊少啲，做啊少啲。咁、啊、你天文根本就係 六四之後啦，係啦、 啊，淨六四之後添啦。 其實你包括羅大佑都係噶，京城夜啊嗰啲，其實都係好針對性嘅。 你有冇聽過皇后大道東、皇后大道西啊？ 識唱添 啊！識唱添啊！咁你諗下嗰陣時減唱咩？有個咩漂亮？ 有個貴族朋友在眼閉背後， 咁原來英皇嚟嘅。喂，呢啲一聽落，咦過癮喎、 啊！所以就我覺得就即係大家就將個慾望投射咗喺黃家駒身上啫。我覺得其實佢唔係咁政治性嘅。我所認識的他的音樂，從個音樂認識他，他不是咁政治性的， 但都有一種搖滾的，咁即係 好簡單啦，搖滾就咁，你覺得謝霆鋒是不是搖滾咧？ 我梗唔係啦。 扮吉他是不是搖滾？ 梗 唔係，梗唔係啦，係咯，係一種姿態嚟。 我要睇你 content 係咩啊嘛。 嗱，你記唔記得我哋琴晚講過喺度食打邊爐嗰陣時喺度講，你話有 B， 我話有 Beyond 永遠等待嗰個唱片，就是他哋穿著短褲。五個人嘅嗰陣時仲留志遠嘅， 又喺個燈喺燈塔下低， 唔係喺度望對方望遠方嘅。 個電線有個電線， 係啊，後面有電線杆嘅， 紫色嘅， 就好似小狼隊咁。我哋嗰陣時成班人喺度笑佢，就話以後唔使聽噶啦，就係咁咯。你明唔明嗰陣時佢哋嗰個一走向主流嗰陣時，嗰啲音樂本身其實係已經有好大嘅改變嘅。 嗯， 譬如好多嗰啲情情塔塔啦，開始 喂最難頂係阿拉伯跳舞女郎 啊， 即係著嗰套嘢。有一次唔知訪問阿世榮定阿坡，佢話改下一場 show 改唔切換衫，著住嗰套嘢嚟。 我有 嗰 個唱片嘅，其實 我都有 阿拉伯跳舞女郎， 我齊曬， 係第三隻嚟嘅，應該係 我都齊曬。 係啊，永遠等待嗰隻係經典嚟，真係我唔知仲有冇人即係有呢個唱片封面啦。 我有。 所以你會明白搖滾有陣時係一種姿態嚟嘅。所以今日黃家強有咁嘅改變咧，我覺得係順理成章， 係唔出奇。 包括將來你會見到葉世榮， 嗯， 雖然阿黃冠中係同學嚟添嘅， 嗯， 我中學同學，我哋有3、4年嚟一齊嘅，系啊，即系吉他系无可置疑， 嗯， 即系佢嘅吉他技术。我觉得咁多个里面最渣系黄家强，阿坡系最叻， 知你咁讲。 阿坡最叻，家驹第二，即系我觉得啦。 即系吉他 技术系啦，吉他技术。 嗯， 咁但系咧就，但系亦都好多时候我哋已经系因为上咗神台，所以就大家 唉乜都乜、啊、都最好啦。 因为我哋冇经历过佢哋由明爱唱呢、這个即系。再見理想，告別呢個地下樂壇，然後走向地面的過程啊嘛。 去橋咀島唱嗰啲幾百蚊 show。 係啊，其實佢哋係好樂意、好全力去走入個商業主流嗰度嘅。 咁要揾食嘅，咁啊。 但唔係㗎，你劉志遠中間咪走咗咯。 但劉志遠而家都喺大陸發展啦。 佢有另外一隊啦，當時就係呢個浮世繪啦，同呢個梁橋柏一齊。 係。 咁但係就即係，只不過就係我哋，我覺得啊。個家驹整得太膠嘅啫，其實收尾原來發覺嗰真係民工，唔係 啊， 係呢個山寨版嘅家驹。我哋先頭，我哋都估唔係 C G 嘅啦，因為 C G 冇理由做得咁渣嘅其實。咁、你再諗翻就係阿黃家強嗰種攬住咁感動，嗰、一下咧就真係膠到不得了。 我諗起你一個男人，你攬住一個 係啊，攬住個 呢個百呢個九十後咁民工， 咁咩模仿黃家驹比賽嘅冠軍咁樣？ 啱啱食完成口大蒜，你都幾好啊？ 食完嗰啲咩紅塔山煙啊，嗰陣味啊嘛。 咁喂。咁嗰陣時嘅音樂，除咗你話你有印象，你有冇啲咩印象啊？你以 我嗰陣時就屋企成日我豆咧會聽劇聲，但又聽梅艷芳啲 remix 添，會聽我老豆 係嘛？ 係啊，即係個電子歌。 梅艷芳又冇咩帶嚟啲咩信息喎，咁反而嗰陣時，例如話 Sam 啊啲咁樣，都有講一啲，例如話貼塔靈魂啦、啊。 其實 Sam 個歌都好社會性好強嘅。 其實即係成日唱上，我哋呢班打工仔成日唱到爛，而家唱到爛， 因為 到而家都冇歌取代到。 好基層㗎，其實 Sam 就你諗下以前搖滾。 即係阿 Sam 個後生啲嘅年代就係英文嘅，書院仔、書院妹嘅，飛仔嘅。但你諗下到佢一出呢、這個即係鬼馬雙星啊，跟住之後咧就全部係基層嘅啲歌係，係將搖滾樂打入基層嘅第一個人嚟嘅。 絕對 係啊！ 不過佢有啲即係慢歌嚟喎， 但係慢歌又好文藝喎， 鐵塔靈魂啊！頭嗰幾個咁啊，真係喂！ 不見歡笑人， 阿咩富士聳志，聽不由言。 啊，許冠文， 喂呢啲，喂呢啲係呢啲係 好影像化， 叫對係啊，對對翻噶嘛，我唔知叫咩咩對對偶嘛，係嘛？ 對偶並偶。第二就係雙星情歌咯，就黎彼得嗰啲，即係好好宋詞嗰啲嘅寫法嚟嘅，即係似咩咧？似粵曲啊，唐迪生嗰啲，即係一啲好以麗嘅文字嚟嘅係。 哦、 但是而家冇噶啦，呢啲都 仲有黄国沾啊，嗰阵时诶， 卢国沾， 阿卢国沾，阿咩残梦啊，咩远视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 好经典啊，嗰阵时应该系 佢有一段情读出嚟添啦， 同埋你记住嗰套电视剧结束同播呢首歌系一个 MTV 嚟嘅，好先进啊，嗰阵时丽的，系最后尾 老萧啊， 系老萧天龙诀啊嘛，就 天残变定天龙诀， 天龙诀， 天龙诀， 残梦，咁咧就阿。陈唔系陈冠泰， 啊 白彪、 啊，我冇睇啊嗱，你继续。 唔系白文彪系白彪， 文彪边个？白文彪边 个嚟嘅？白文彪系另外一个做阿白 嚟嘅，白彪你知嘛？ 知我知边个，而家仲喺度拍翻电视剧。 系咩？ 冇事有嘅。 咁佢以前做过咩戏啊？你印象？ 唔系亚视嗰啲片，我唔记得咩啦。 最紧要系做郭靖。 哦， 佢唔知嘅。 边个系？咁边个系黄蓉啊？ 黄蓉系咪阿叫乜鬼嘢名？米雪啊？ 啊，系啊，冇错啦，佢系第一代我哋叫做。 咁咧就最后屘就系阿余安安做女主角嘅。 嗯。 咁咧就阿终于男主角退出江湖，翻返去揾佢。咁但系佢已经中咗身中唔知剧毒噶啦。 嗯。 即系终于明白到我爱情紧要过官位咁样。 嗯。 咁咧就翻去个雪地里边咧就相拥，咁就播呢首歌。嗰时我读紧小学。哇！我都顶，点解音乐咁感人嘅可以？ 你知唔知道我有啲大陆朋友 包埋嗰个场面啊？ 嗯、 你知道我大陆啲朋友而家佢问我啊，喂，点解呢词可以咁好啊？我真噶有几个 残梦系啊！ 佢有几，我有两个系朋友系读文学嘅，中国文学嘅，佢都话喂，你哋啲歌词嗰阵时铁塔灵魂啦，或者残梦，我专登俾佢睇下，你嗰啲词得唔得？受唔受礼啊？再俾埋首歌佢听，即系佢话虽然我系即系讲国语嘅人，但我唔明，即系唔系好明佢唱乜，但我睇埋词之后觉得哇，音韵全部系。perfect match 就鄭國光嘅歌詞都好好嘅，其實鄭國光 林振強咧 係啊，林振強 林振強例如話追憶啊， 我琴日打完邊爐翻屋企咪一路播啊笛子姑娘啊 啊 咁就、 啊、 林振強寫俾佢妹妹、啊。 喂，你點解你知道咁犀利啊？你真 係呢首歌係林振強寫俾佢妹妹，其實佢屋企人其實幾一個悲劇，即係有癌症嘅遺傳，即係 DNA 可能係咁。佢妹妹其實係比阿林燕妮仲。即係靚啊！即係根據林燕妮而家嘅憶述啦，係仲得人中意，但係佢就好早死嘅，因為廿幾歲就 cancer。 係咯，成個家族都係好似呢啲。 咁啊，林振強就佢死咗之後就寫呢個《笛子姑娘》，係寫佢懷念佢妹妹嘅其實。咁你知道個古仔，再聽翻嗰首歌咧，其實就真係好感人。 你咁樣講，我即刻有翻個畫面。 你諗翻，其實嗰陣時啲歌詞，而家啲歌詞，無論啲人講到嗰啲詞神咩歪文嗰啲幾叻都好啦，其實你係冇一個想像。你記唔記得？即係你諗唔諗？你諗唔起個 picture 嘅其實。譬如残梦啊笛子姑娘啊嗰啲你一听个前奏你就有个 picture 出嚟。 一个风雪晚上我失方向我諗黑掹掹夜静里传来竹笛声。咁当然我哋做啲衰仔嗰阵时梗係做好多衰歌㗎啦。 一定改做咸歌啦唔使諗啦。 你笛子姑娘呢 个系一听笛子两个字。 你識吹好似 橫笛直簫，簫我唔識吹，我識吹笛嘅啫，打橫嘅笛嚟吹係。 有冇唔同㗎？ 梗係唔同啦，點用運氣唔同嘅。 運氣你睇你運氣 吹啲啊！我遲啲買支簫練下。 唔使啊，你講咪咪啦。 唔好啦，千祈唔好啊，大佬，我領教過一次啊，千祈唔好走真係。嗰次你知唔知啊？我哋喺度做緊啲黃絲帶。啱啱就係台慶之前就係六佔領開始啊，十月啦，我哋就做緊皮嘅黃絲帶， 雙十前 係啦，就踎喺地下喺度 揼嘅， 佢就喺度拉二胡拉友誼之光。誒，我哋個個諗起阿探長話：點？我哋係咪喺監獄咧？而家 喂，你講嗱講友誼之光，我諗起以前嗰套《監風雲》啦。不過好似而家又好似又冇曬呢啲嗱，我意思係嗰個意識形態啊。 个原因因为合拍片啊嘛， 合拍片咯， 呢个系点解以前好过而家呢？其实唔系而家啲人冇创意，我成日都话， 故意带 我都系有嘅，但系问题就系太多禁忌啊。 嗯， 唱歌有禁忌，头先讲，你可唔可以再唱翻天文嗰啲歌？ 除非你唔要大陸市場，但你唔要大陸市場嘅話，香港就得丁税咁多。 你阿博佢唔識咯，天文你唱你講乜嘢？ 有人督灰啊嘛。嗱呢個就係、是、 陳靜心應該冇人識啩。 大欣，你知唔知以前明清文字獄係點嚟㗎？ 係。 喂，大佬以前冇 Facebook 冇成， 係。 我喺浙江呢個屋企自己寫一本書，屌住喺北京個嗰個雍正鬼知咩？ 係。 但係你知唔知點解層層上報就層層督灰啊嘛？ 係。 層層督到佢，然後將嗰本書擺喺雍正面前。嗱，呢個阿伯就寫咗段咁嘅嘢。 有個寫咩嘛？我最記得嗰陣時候讀書教過一句咩？春風不識字，何以亂翻書？ 嗯。 咁喂，大佬，我度即係好文雅噶。我話：哎呀，我坐喺個涼亭嗰度，啲、風吹嚟，唔識字嘅。咁你哎呀，你做乜揭我本書啊？幾有詩意啊？ 嗯。結果咧， 咪清佢變唔係春風，清風。 嗯。 變 咪就係要清朝， 清朝 個清啊嘛。 我大佬咁你入到？ 唔係你知唔知啊？一定是督灰嗰人會解話嘅，因為你要記住嗰個係滿洲人，佢唔係識咁識中文。 即係呢個角色，我已經即刻 picture 到邊個。 係啊，一定有阿叻啊、陳靜心啊、梁安啊呢班友咧，就係、是、其中有一個就係佢成本書一開頭寫住為民所指，為民所指之後咧，就係、是、咧跟住佢點樣去拆咧？為就係維權嘅維啦，維他奶嘅維，民就係民間嘅民啦。所以個所指就係指涉嘅指咧，中指嘅指。嗰、那個陳靜心就同雍正講啦，嗱，佢呢個度內藏殺機，維字就將個雍正個雍字一邊一劃拎走佢，跟住個指字就係將個雍正個正字個頂個一劃攞走佢。 即係放你心面， 幫你 散刀夾一樣，斬咗幫你心面。 仲係想顛覆呢個滿清，喂，結果就頂你豬狗族。所以你就話督灰呢家嘢咧，其實早有傳統嘅。由法家開始，即係由商鞅變法 鞅、 就開始督灰。 嗰陣時國技嚟㗎咯， 國技嚟㗎，督灰係真係㗎。 其他文仲有冇 啊？ 其他文 都有， 但係有冇咁？ 但係佢唔會用文字，即係你明唔明啊？唔會喺歷史文字歌詞裏面去揾啊嘛。嗱，我覺得下一波咧，你要超越陳靜心咧，就唔可以話你有冇去過佔領區咁簡單。你要喺張敬軒嘅歌裏面咧， 哦，啲歌詞抽 係啦，挑啲歌詞出嚟，然後咧就督灰。睇下有冇咧，就係話污蔑習近平啦，包括污蔑習近平老婆啦， 真有啦， 係啊， 賣威已經係啦，舔國咁啊，呢個係英美主義嘅賣威啊嘛，你嘅方法嘛，你唔跟中國呢個特色主義， 哇，咁你俾 又話又話 即係 potential 嗰條友， 又或者喺啊， 好錯錯呢啲， 係啊，阿 Y 文嘅歌詞裏邊點樣曲線宣揚呢個普世價值啦， 係啦，七不講喎嗬。 是啊，好容易嘅啫，我覺得我哋開班教佢哋揾都得，我覺得。 係喎，天梯都死喎。 喂，即係等於好似最近阿邊個啊，侯志強咁啊。喂，大佬，佢喺微博啊嗰啲嘢。 七條啊， 嗱嗰啲其實微博嗰七條其實係花生嘢嚟嘅啫，真係。 佢就冇捉到冇捉啊嘛。 佢就捉到冇到捉，其實佢係講 comment 緊所謂拉咗呢個伊哈木嘅，即係一個北京嘅呢個維吾爾嘅專家，係啊，民族研究所嘅專家。咁佢只不過就係食花生嗰陣時嘅 comment 一兩句咋，話咁叫做煽動民族、顛覆國家，大佬。 你 share 咁啊啲人。 你煽動民族，我喺微信見唔少啊啲人啊，嗰陣寫埋咩小日本啊。如果你咁講嘅，你淨係國與國之間添啦。 咁另外就係呢個污蔑香港人咁啊？點解？係 啊，成日話我哋港獨。 咁咪煽動呢個民族仇恨咧？又係。 係 咪？係嘛？ 呢咪搬龍門咯。 即係你寫得， 我寫得，佢寫唔得咯，因為佢有影響力啊嘛。 但你就有個咁嘅框架咧，你點會懷念舊時嘅原因係咩咧？英治時代咧，佢就知道個自由好重要嘅，所以咧佢就冇民主，但係俾咗自由你，你有咗自由，你就對民主嘅訴求就會低， 降低， 係啊，因為你已經 有嗰個出氣口咯， 有個出氣口啦嘛，我成日都話。你如果研究電檢條例嘅修改，你都知道噶，無片嘅出現其實冇任何壓力底下，英國佬自動修改嘅， 啊俾你出 色情電影啊，係啊，但你諗下而家點解我哋冇色情電影咧？成個嗱你留意一下嗱， 哇又好似係 殭屍片冇咗，鬼片冇咗，鹹濕片冇咗， 嗰套老蕭嗰套叫咩啊？ 邊套？ 個胸會爆炸， 係啊！個大佬嗰啲笑片嚟㗎嘛， 嗰個暴力片嚟㗎，嗰個係 同埋笑片嚟嘅， 嗰個笑片嚟。 杜汶澤講一講仲好笑添， 葉山豪嗰個， 個大佬啊，我個女神咪又爆炸啊！ 我仲係試過 freeze 嗰一秒都冇嘢睇嘅，嗰幾秒 係啊。嗰啲唔係啦，嗰你嗰個你從一個電影類型學嚟講，嗰啲只不過係即係一啲笑片嚟嘅，鹹片就係有啲基本要素喺裏邊，一定有個脫星女主角啦，然後仲要係唔可以過長嘅。一定是女主角嚟嘅，系由头带到尾噶嘛。 哦， 譬如你以前邵音音啊、胡锦啊、陈慧英啊嗰啲， 其實呢個係由李漢祥一路年代到而家風月片啊，其實唔係話嗰啲打真軍嗰啲啊，已經冇咗嘅呢個類型已經係。 我真係好似冇 啦，嗱嗰啲咩陰陽路嗰啲，你諗下，即係雷雨陽起朵嗰陣時嗰啲有冇啊？ 冇啦，另外猛鬼出龍嗰啲冇啦。不過而家舊係前幾年有一套殭屍咯。 嗱，殭屍係 Juno， 即係叫可能我唔係啊，可能有錢仔咧蝕得起啊。 唔係咁，我都尊重佢嘅，因為 我尊重佢， 佢肯咁樣去蝕， 係啊。但係即係我好似唔蝕啦。 但我希望 Juno 下一套拍到色情片俾我哋睇下，真有 依據創意啊嘛。 係啊，唔好拍恐怖片，拍色情片咯。 調翻大軍閥啊！ 冇，係嗰類啦，或者官人我要啦。 係啊，風月片，官人我又要， 我又要。 所以你咪好抑鬱咯，我就話你好多。你唔係我哋唔係話因為以前嘅你睇返有線電影二代你知嘅其實嗰啲菲林係差啲啲鏡頭係唰一聲 zoom 埋去、 嗯、 即係技術層面而家係好啲嘅的而且確。但係最主要就係你個創作嘅自由冇咗嗰陣時呢你冇咗個精神冇咗個靈魂。嗱你睇智取威虎山而家播緊啦除黑 HD 嗰、那個高清版、 嗯、 技術層面無可置疑係好勁嘅。 嗯 但你睇佢係一套冇靈魂嘅一套動作片嚟㗎嘛。 你講呢啲你講周星馳真係而家唔想睇新咗兩套。 美人魚啊，仲有 仲有咩之前咩《西遊記》嗰啲，唔使揾我睇就算啦。 其實我最後覺得最好睇嘅係《食神》，跟住冇啦， 冇啦之後。 喜劇之王都 OK， 就算係即係《少林足球》已經變了。 功夫都最後一套，我覺得功夫 勉強啦。功夫已經係有少少係遷就啲小朋友噶啦，咩講埋啲咩好近嗰啲咁咧，即係呢啲好似吳君如咁。 唔係即係最後尾《火雲邪神》嗰啲已經係好漫畫化啦。 係啊，唔係不嬲周星馳都漫畫化嘅。我琴日都講啦， 搣得咗香港嗰樣嘢，即係土炮嗰樣嘢啊嘛。 嗱，以前你諗下。火雞姐，我肯定是呢、這個係阿金小文畫嘅 《秀華 真》嚟噶嘛？ 係啊，即係真人版嘅《秀華真》 咯。我話俾你知，我而家係刮緊阿金小文啊！我 一定要做節目啊！ 梗係啦，即係大佬呢啲 legend 嚟噶，另外一個上官小強嗰類。咁其實除此之外，成個娛樂圈而家變到咁樣，當然啦，我哋講緊話即係有啲無形壓力壓住我哋啦。咁其實做啲咩咧？你覺得？ 我覺得第二就我頭先所講嘅篤灰嗰個效應，咪咧自律咯。嗱，一來你合拍片你已經冇咗某啲題材啦，因為你大陸上唔到 嘛。鬼已經唔使拍啦，唔好講。 跟住 周星馳嗰啲 妖嚟嘅 啫，射即係槍斃之前整一 百蚊銀仔有啲冇噶啦。係 啊， 咁就跟住就變成膠片啦，賭城系列就一二三，我覺得係即係將來再入市場 係 膠片嘅極致嚟嘅，其實嗰種。王晶充分顯示咗嗰種嘅倒退，其實王晶唔係咁差咯。 係咯，佢以前 賭神一二， 佢以前精裝咗你就 OK 噶嘛。 但係而家係即係俾佢拍呢啲咁嘅大陸膠片之後咧，其實係睇到佢係一個大倒退嚟，唔使創意。 精裝咗你幾多年前啊？ 精裝咗你咗咁廿年前都有啦， 唔止啊，八幾年咯，八三定八四。 以前啊，邊個都冇咁膠啦，嗰個阿黃百鳴都冇咁膠啦，《家有喜事》。 我都話啦，我而家每日經過東瑞，我見到葉問三個廣告，咁你一個泰神，一個葉問，阿甄子丹喺度。 救命啊！ 我話曾幾何時，我哋要靠打鬼佬嚟自 J 咧，係咪？ 自 J 係 小龍啦。 喂，係最後一套叫《龍爭虎鬥》，人哋喺羅馬鬥獸場，係對呢個羅禮士啊，大佬啊！ 而家對咩啫？對泰神喎，一個 唔係馬龍過江啊，好似係馬龍過江啊，對羅禮士啊， 係羅馬 睇。龍爭虎鬥係對扎巴。即係過身之前嘅， 嗰個咩塔啊嘛， 係啊，喺一個塔嗰度，仲有伊魯山道啊，係 啊，好睇啊嗰個， 係啊，菲律賓魔像嗰個， 哦，係 係啊，伊魯山道，仲有個空手道，韓國佬嘅， 係 呢啲 第一個係邊個？ 唔記得咗，但係人哋龍爭虎鬥都唔係話以泄憤啊，民族主義嚟泄憤喎， 佢好似打 尊重佢， 佢係睇技術，大家喺度， 佢係雙截棍，雙截棍打嗰時，佢死啊活都話冚翻塊布，尊重佢。 有啲似咩咧？要似而家打遊戲機打大佬咁樣，打完場打場獨唱 得。喂，有隻遊戲機咪就係講呢樣嘢咯，就直頭為任天堂咯，係 啦， 逐場場打上去咯，係有。 哦，你 而家仲係你諗下葉問，其實意識上都倒退 嚇。 嗱，黃百鳴嘅意識不嬲都差嘅，我覺得。由呢個開心鬼系列啦，專係揾啲靚妹唔戴 bra 著件咁嘅背心喺度 拍拍， 係啊，喺呢個中學運動會裏面蹬嚟蹬去啦。即係我係靚仔就睇啫，但係佢嗰陣時已經係阿叔，仲要安排自己做男主角， 仲要好似好有型咁。 係啊， 好聰明。 佢同陳芬琪兩個極致嚟嘅，我覺得真 係。我係陳芬琪，而家仲著件西裝褸嚟。 冇啦，係嘛？ 應該仲翹喺度嘅，應該 係。 應該 佢勾住好似阿。啊六八九 咁 樣， 佢要著嘅，著身 唔係勾住行， 一定會識嘅。 陳芬琪一揈揈喺後邊， 哇！講得咁開心，我又撩我哋啦。咁啊， 再一陣， 再一陣。